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四十集， 吴恙始终没有打通江峰的电话，他乘着电梯直上，先是到了江峰的办公室楼层，见屋里没人之后，又按照同事的指示一路赶到天台。天台上仅有的两盏照明大灯在夜风中轻微晃动，光影婆娑，楼顶的排风口呼呼地鼓着气，月光被不规则的管道切割，阴影叠叠错错。吴恙打开手机电筒，在阴影里找人。 江峰， 无人回应，直到他擎着光源走到外墙沿处，才看见高高大大的男孩子正倚在墙边，坐在地上一声不吭。吴恙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哎，江峰。 江峰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满眼血丝，目光涣散。 你手机呢？ 可对方就像是没听见似的，没有给任何反应。 走了，先下去。 江峰拍了拍他的手臂，收起手电光。江峰仍然一动未动，片刻后才哑着声音问他， 他呢？你看见他了吗？ 吴恙刚从下面上来，当然知道江峰口中的他是指的谁。 嗯，走吧，一起下去看看。 他抓着江峰小臂要拉他起来，江峰却缩手睁开。 我不去。 声音还发着颤，说完就蜷起腿，彻底把脸埋进交叠的手臂里。15层50几米，他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想都不敢想。吴恙长吁了口气，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解释。早知道就在楼下拍张照了，如果不是两名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拎着一块大白布把人给盖住了。说实话，他一开始也吓坏了，特别是听到人群中有人认出那跳楼的年轻人好像是叫杨周。IN 员工又叫杨周，吴恙立即反应过来，那不是别人，而是江峰一直在找的那个不知姓名的失踪朋友。于是迅速拨开众人想去现场确认，却被警戒线外的一名警察给拦了下来。 我是家属，让我进去看看。 吴恙张口就来，卯着劲的就要往里钻。警察不仅拦着不放，还神色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家属？ 啊，那是我弟。 吴恙指着远处那块大白布，脸不红心不跳。警察神色更怪。 那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吴恙做事在胸前的空包里找着身份证，小眼神儿还不住往案发现场里偷瞄，直到确认被他先一步偷放出去的吴一舟已经围着那块白布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了一圈，这才可怜巴巴地抬起头，冲着警察叔叔撒了个娇。 啊，忘带了。 啊，你看他有只猫。 人群里突然有人说道。 就您眼神好。 警察大概以为自己听错了，略一皱眉也顺着看去。还真有一只。现场顿时骚动起来。警察的几名同事刚刚上楼救人还没下来。楼底下的人手不够。他脱不开身，只能提醒尸体附近的医护人员帮忙撵猫。可那白猫动作敏捷，还未及人赶就飞快地跑离了现场。再等警察回转过头，刚刚还嚷嚷着自己是尸体家属的姑娘也不见了。 断了两条胳膊一条腿，没有血迹，皮肤下面都是零件。 吴恙将吴一舟刚刚汇报的情况转告给江峰。 脸拿布遮着没看清，但不管是谁肯定不是个真人。 也难怪自己说是家属的时候，警察会拿那个眼神看他。 不是个真人是什么意思？ 江峰这才重新抬起脸来，满眼的茫然不解。正在这时，天台上突然窜出一道黑影，后面跟着急促的脚步声。吴阳一眼就认出那敏捷小巧的黑影，忙上前一步迎着。只见吴一舟四条小腿飞快地倒腾，秒速跑到女主人脚边，嘴里还叼着一块硬盘。他蹲下身子接过硬盘，又听他喵了一声。 啊！ 人物给你带来了，别再让他跑了。 吴阳抬眼看去，见吴一舟身后那一路追着跑来的人正是扬州。由于他对扬州的印象还停留在那张5年前的照片，因此看到眼前男生时还是有花点时间便认了一会儿。男生175公分左右的个子，身材单薄，模样清秀，穿着件宽大的帽衫，大概是没预料到房顶有人，明显愣了一下。吴阳想到刚刚意外坠楼的仿生人，又连及小陈老师说过的那些话，瞬间就将所有的碎片线索串联起来。如果他没猜错，眼前的男生应该就是仿生人的主人了。 你是扬州？ 他晃了晃手中的硬盘和他确认。突然被陌生人叫出名字，扬州一时错愕。他原本打算趁江峰不在办公室先偷偷拿回硬盘，再去处理二的后事，却没想到竟然在办公室里撞见一只白猫。那白猫又偏偏和他一样对桌上的硬盘兴趣十足，倏地飞扑过去，叼住就往门外跑。扬州别无他法，只能紧追其后，跟着白猫一路跑到天台。本以为他已经无路可逃，却没料到这小东西居然还有后援。一个能够准确叫出自己名字的陌生女孩，还有他身后那个他此刻最不想见到的人。扬州下意识倒退两步，下一秒转身就要跑，却直接被一名追他上来的保安拦住了去路。保安追得呼哧带喘，见着扬州立刻瞪圆了眼，指着喝问： 你干嘛的？ 江峰起身走来向保安询问情况。 怎么回事？江总你也在啊？ 保安扶了扶一路跑歪的帽子汇报道： 就是这个人刚才在你办公室里鬼鬼祟祟的，可让我好追了一路。 江峰目带质疑地看着扬州，后者则是默默低下了头。晚8点半，江峰办公室， Robert 已经被人抬了上来，扬州正坐在地上检查他的伤势。 坏得太厉害，估计得返厂了。 扬州将数据备份完毕，拔下连接线，拿着一条没办法装回去的胳膊，一脸无奈。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